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，可能要劳碌一生，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，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、承建商、大业主、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。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？看解围，我们帮到你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睇新一集嘅解围。咁啊，继续有我庄荣辉， 系有我麦德正， 系啦。咁啊 ，Bonnie 就请假，咁啊俾佢放下假、暑假，不过 有紧要嘢做啊， 去开区议会由得佢啦。咁啊，上集我哋就提到一啲 守则 啦，咁啊睇下事态发展会点啦。咁啊，咁但系阿正今日就带嚟另一啲即係資訊喎，因為我哋之前其實都著墨講過兩集嘅，一集就你有份啦，即係你有份政報啦，係咪？ 係啊，份政報終於印咗出嚟啦。 係 okay, ，OK， 派曬咧，差唔多。 派曬，我睇呢啲。 因為上次上嚟嗰份稿嚟啊。 OK， 咁啊，咁啊派曬啦，啲資訊發放曬啦。咁但係即係有關五十億元撥款嗰度咧，就其實我哋亦都研究過啦，我哋開咗一集講下邊啲人申請最著數啦。係嘛？咁但係我就真係冇去到佢啲諮詢會嘅阿靜，你又勤力嘅，你又有去到佢啲諮詢會嘅。咁啊，不如你先同大家講下佢啲諮詢會度你收到啲乜嘢信息，或者你嗰啲意見係點樣先啦。 好啊，咁誒就到節目播出街嘅時候咧，應該係嗰十幾場嘅諮詢會咧係已經做曬啦，就係呢個市區重建局搞嘅。咁喺港九新界各區都做曬嘅啦，咁咧我就去咗尾二嗰場，因為尾二嗰場咧就鰂魚涌啦，咁啊近我嗰個選區，咁我喺西灣河啊嘛，咁咧就同埋好多街坊一齊去啦，咁仲有幾個區議員都一齊去嘅，咁啊我哋即係點解要去呢？其實我對政府呢啲諮詢會咧，講真就真係冇乜期望。因為你去過咁多諮詢會啊 ，Vinfield， 你知噶啦。 我去好少嘅啫， 係嘛？ 我好早已經冇期望噶啦。 O K， 你仲係一個大好人，你覺得有期望？ 唔係，係冇期望都要去。點解咧？即係睇佢即係做成點啊，同埋睇下啲街坊在場。 唔係，我修正啦。其實我唔去嘅原因咧，好主要就係因為我睇咗文件。 嗯。 咁我要問，我都有渠道去問。咁我就唔需要喺啲諮詢會度就花大家時間去問啦，係嘛？咁啊等佢哋應付下啲街坊咯。 其實就睇諮詢會咧，就主要就唔係聽嗰啲官方嘅講法嘅，係咪都要講？即係 睇下啲居民啦，又 聽官方啲答法，同埋睇居民啲反應，同埋睇下啲官方佢即係表達嗰件事咧，用咗咩態度去表達？咁啊睇到佢哋咧處理呢、這個。政策的落實會是怎樣樣？ Okay， 最要今次咩態度呢？你觀察到啲咩呢？ 哇！真係嗱，二百幾個參加者， 哇！咁多啊！ 成場個社區會堂爆曬。 咦？我以為好少人參加， 坐滿， 坐滿啊！哦，好大需求啊！你 嗰個咁我就幫街坊 book 咗十個位。 OK， 就唔止十個嚟，全部都滿， okay， 即係只有人多唔會人少。Okay， 即係其實咧，街坊對呢啲嘢咧就係好著緊嘅。 派錢喎，係咪先？ 派錢啊！邊個出豉油，邊個出雞都未定咧。 都係派嘅。 啊，即係派豉油俾你，你自己就出雞。啊，咁有豉油好過冇啊！咁樣，同埋啲焗住要做嘅維修工程係咪？係。咁簡單嚟講咧，就官方係一種好催眠式嘅表達。 哦。即係佢都係照稿讀。 照稿讀，同埋多部門講嘢，同埋咧。 咩部門啊？民政啦， 民政啦，市建啦， 市建， 消防啦， 消防，屋宇啦， 屋宇啦，呢幾個。 發展局有冇嚟啊？ 發展局有嚟，但係佢 唔講嘢， 唔講嘢，即係亦都未必用發展局嘅身份，即係屋宇署當 cover 咗啦。 OK，OK，OK。 或者係市區重建局當 cover 咗啦咁樣。咁咧就真係巨細無遺，佢連。播出嚟嗰啲 PowerPoint 咧，即係成百幾二百字咁 啊！ 大佬你 照讀曬， 嗰個 mon 又遠，你知社區會堂幾大啊？邊個去睇嗰啲字咧？咁樣咁啊，讀得好充實啦，讀得好慢。 咁講完都要一個鐘頭噶咯喎， 講都講過啲 差唔多啊，即係成個諮詢會係好似兩個鐘頭。 係咯，起碼要講超過一個鐘啦，佢自己講部分都超過一個鐘啦。 最好笑係咩咧？民政嗰 part， 即係本來你話民政有咩協助咧，大家都想聽嘅。咁我民政嗰個官咧就即係懶係同台下有交流啦， 好互動啊。 好啊，即係我明佢用心係好嘅，咁但係佢都要照嗰份稿讀。佢又問：誒、大家嚟咗咁多人，台下有幾多個係法團嘅委員啊？咁樣好多隻手舉出嚟。 係係。 其實我都認得好多嗰啲委員啊、主席、副主席啊，識嘅啦咁樣。哇！真係一舉啲手，成個樹林咁樣。 係。 咁但係佢份稿由邊度開始講？由籌組法團開始 講。嚇、啊！喂，呢、這個五十億元撥款籌組法團開始講。 啊，咁佢咧就有個。合理的位置話咧，即係你未組法團嘅，你又想攞呢一筆錢嘅，就應該由組織法團開始講啦。咁、於是我就教你組織法團啦，由法團 A、B、C 幾多人可以組成，組成咗之後有乜嘢責任？ 幾多 percent 嘅人嘅投票？ 有幾多職位？咁下邊個喂大佬？ 喂，呢、這個都講十幾分鐘、廿分鐘啦。 十幾廿分鐘，咁你變咗你在場嗰啲委員啊、嗰啲主席啊，咩喺度黑眼瞓？其實咧，到啲官方講完之後咧，成場係走咗三分一、四分一人。 哇！咁有乜意思啊？ 睇住啲人其實一路講一路有人走啊，即係到佢一講曬一到答問時間咧，就大規模咁走。 哦，即係啲人覺得太悶啦。 係啊，成個場本來爆咗有啲企位添嘅，直頭係。 係。 嚇，變咗就即係好多空位啦。嗱，咁其實呢官方嘅表達方法咧，真係一個問題嚟，即係呢個已經唔係話淨係呢個五十億資助嘅諮詢會啦，有好些嘅諮詢會咧都係咁樣。但係其實咧，街坊嗰個品係非常之好嘅，即係你每個官講完咧都拍手，即係到下一個官出嚟講都拍手。 咁呢啲真係禮貌嚟嘅。 喂，大佬，悶到瞌曬眼瞓，嗱，俾我啊，真係想揾嘢掟佢咁滯啊！ 唔係，所以你明我點解唔去啊？ 唉，真係。咪啲街坊嗰種禮貌真係好值得鼓勵，但係唉，即係官方嗰種態度真係令人失望。好啦，到街坊問嘢啦，咁你知啲官方又係即係好長好沉咁樣答，答完之後其實唔係好中 point 嘅，即係個街坊即係想聽你得定唔得，咁你又用好大段説話嚟， 佢度都限制嘅，我知道有。 即係我都明白，即係前線嘅政府嘅人員咧，即係佢一定要依書直説，要跟嗰啲嘢。即係如果唔係，佢要負一個好大嘅責任。但係我覺得，即係呢政府部門上邊決策嗰班咧，你係咪諗住即係用人話嚟同人講嘢咧？咁樣其實你睇翻嗰啲資助嗰啲表格咧，啲五十億維修裏邊咧，其實有啲文字係好難明 白。係 其實。有一句説話就係，譬如話你做呢啲嘢一定要申請招標妥，佢就分開五六段嘢嚟講，啲字眼咧有啲人話喂呢啲好似係啲用英文譯翻過嚟中文， 都相信係嘅。 但我覺得就算用英文寫 都唔係好通， 其實都唔係好易明嘅。其實所以咧我就整呢份政報啦，即係喺。社區路派咧就即係用翻啲人話去講咯。其實我覺得即係政府做得呢啲嘢咧，即係唔該俾啲誠意啊，即係講啲説話，即係通達易明啊，唔好講咁多官話咯咁樣。咁啊呢個我都係講佢一個即係表達嘅技巧同手法嘅問題咧。即係裏邊啲內容咧，我都未講入去。其實咧，就除咗我有疑問之外咧，有啲街坊都好大疑問，就係話，即係呢個申請期咧係七月至十月。 係。 咁嗱，我哋做樓宇嘅嘢，大家知嘅啦。係。你七月至十月，嗱，當我嗰棟樓係從來冇法團嘅。 嗯。 你我好想真係去申請呢樣嘢，我火速進行。 嗯。 你又召集業主嚟開會，到你法團出到個牌，你分分鐘都唔止三個月， 冇錯， 係咪啊？ 一定唔止添。其實呢個我哋之前都探討過嘅，即係其實由你由我哋上次講啊，上次嗰啲係幾個禮拜前啊， 係上一集都講過， 咁即係成個月前啦。咁我哋講呢單嘢嘅時候咧，由嗰刻去開始申請做法團咧，跟住成立咗個法團之後。仲要去開呢個大會去通過呢啲嘢咧， 似乎是不能夠講及在10月31日之前去到報名的。 就算你已經組成了法團、你都很火速去進行。其實三個月都可能很慢。因為點解呢？你知道大家業主喂大佬講緊維修，仲可能唔係一筆工程，係兩筆工程，即係我棟樓又未做消防。 嗯， 消防嗰度即係又講緊，即係平極都幾廿萬啦，係咪先？同埋有啲承建商係用過百萬去報價啊嘛。咁啲業主梗係好細心再去諗。咁你跟住你大維修又一筆。你兩筆加埋，你分分鐘加埋成二百幾，唔知幾多百萬咁樣。咁開會諗多啲嘢，咁實有噶啦，係咪先？ 係。 咁所以呢個三個月嘅限期咧，係好不通人情。 係。 咁咧，我就寫咗信去發展局嗰度啦。咁咧，佢咧就發展局咧到今日未回我信，但係咧佢市建局咧就有人打俾我。 係。 咁佢咧對呢個三個月咧。是有個解釋的，在這裡呢就跟大家觀眾、你們有那個叫什麼不知道、專享這個特惠，是聽到一個內幕的消息， 是、 只是口耳相傳的，還是沒有書面覆給我的、是怎麼解釋呢？就是他說我寫三個月當然是寫短一點啦、因為呢如果他不早一點推出這個日期，不令你快啲緊張去申請呢、你有些人會 hea 嘛咁樣，咁、一路 hea 落去咧，咁咪即係一路逼落去，唔知道你班友幾時先開始認真去做咯？有咁咁嘅解釋嘅，咁、我就有啲唔係好明嘅其實。 我唔認同添嘛，千祈唔好聽，千祈唔好信佢啊！ 不過佢咁答我啦， 因為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咧，因為呢次嘅申請咧就唔係話來者不拒嘅。它有幾個原則，第一就是你要做到它的要求、第二就是它那個的總額是有個上限嘛， 消防是20億 嘛、 樓宇更新大 動 2.0 就是30億嘛，真的人家準時交了表那些，那人家處理先，那我都認同的，如果你不準時交表而有額證的，它一定會給你，我都覺得是，但是你不敢擔保個額爆未喎、 還有 其實呢他在諮詢會那裡還說呢、即是你即是、大家想著先到先得、即是快一 點，他不是抽籤的， 沒事，他不是用抽籤，他又叫排序、這件事呢就 即是陰點、 他說有一堆準則的那這個是準則， 即有條件地 有條件 排序， 他首先在簡介會呢他又不說明是什麼條件、 yeah. 跟著我私底下問他呢，他又不說明有什麼條件，即是總之有一堆條件。 喂，即是香港呢不得的，這樣即是人們說 Hong Kong is dying 即是你不得，即喂你說是不是真的好像亞運那些游水選手一樣，游得快過我沒得參加，是嗎？咁即係點啊？即係我報名先冇得參加。 我覺得佢咧分分鐘計埋曬啲乜咧？你座樓幾多年？有冇即時危險？個工程規模大唔大？會涉及幾多錢？可能佢有一斬嘅嘢。 喂，我覺得咁樣真係唔好對。 我估啦，係我都只能夠即係想同情地理解佢。嗱，但係我同情地理解你一回事。 啊、 你始終你唔同我講係咩原因咧？我點知道你點解嘅？ 唔係，其實佢唔應該介意將嗰啲條件講出嚟，你咪即管講出嚟咯，咪大家心服口服咯。因為個重點就係有好多人可能你開咗條件之後，佢會知道自己中到呢個計劃機會係輕微嘅機會係微，咁佢咪要打算下係咪繼續推展佢嘅工作咯。咁你等人有個預算啊嘛，你有啲乜嘢嘅計劃？嗱，你用緊公帑，公帑意思即係大家嘅錢。咁你係咪要話俾大家聽你點樣用呢筆錢？點解俾某緊大廈唔俾某緊大廈？嗱，我明白資源係要分配嘅，係要有個制度去分配嘅，但係個制度係要講俾大家聽咯。 仲唔止呢樣嘢 啊？ 仲有原來個申請嘅手續仲有好多隱藏嘢裏邊。 係咩？ 真係嗱，佢叫你去申請，我哋又講佢話三個月嗰個限期太短啦。咁佢即係口耳相傳咁樣同我講啦、又係唔寫出嚟，就係點咧？ 佢話其實咧，你有你冇你，照隊張表入去咧，其實就已經得㗎啦。 即係壓住咗位先。 壓住咗位先。 有啲咩守定咧，就慢慢補。 係啦，咁佢又唔同你講咧，即係嗱，我哋一般業主咧做呢啲咁大鑊嘅嘢咧，就一定係算過度過幾多錢啊？邊間公司好啊？嚇，會唔會俾人圍標啊？ 即諗清諗楚啦，起碼都係咯。 原來佢話：誒唔係嘅，總之你入咗先，入咗先，入咗先，然後慢慢諗。 即係寫個名啫，畫條名懟咗俾佢先。 係啦，嗱，但係你又唔係講清楚呢樣嘢啊？咁一般業主，你正常人係咪先？你做緊過百萬工程，係咪慢慢諗先？嚇，佢原來又唔係嘅，佢講到咧好方便快捷嘅。佢用八大通咁容易嘅。 咁啊，其實咧，我真係嗱，我同阿正一樣啦。我覺得點解要嚇人三個月咧？而三個月的而且確個行政程序係唔 make sense 啊嘛。你不如咁話俾人聽啦。你入嗰個工程個額，咪先到先得，邊個入先咪邊個處理先。但係 咁話先到先。 但係你必須要有個程序，就係邊啲人嘅報價啊嘛。咁你啱喂啱規矩，而佢又及時去入表嘅，我睇唔到你會篩佢出局嘅原因喎。係咪先？你搞清楚喎，大佬嘅個個期望去參加呢啲計劃，就幫自己改善樓宇嘅設備嘅時候可以慳到錢啊嘛。即係佢咁樣做咧，係會令到嗰啲有期望嘅，特別係長者或者啲舊樓業主咧，係大失預算嘅喎。呢個係好大問題。你個金額資助得越大，人哋對你嘅期望就越高。你就越係應該要將嗰件事咧就講清講楚，就話俾人哋聽，即係唔好得人哋個錯誤嘅期望。咁好啦，我一入咗申請表之後，喂，咁我做嗱學你話齋啦，你又唔話俾我聽我申請成功與否，咁我究竟推唔推展我個維修先？我當唔當自己已經係參加到你個計劃啊？係嘛？咁喂，因為成個過程裏邊參唔參加到呢個計劃咧，我哋梗係知啦，操作上面係好重要嘅，因為喺個會度。一定有業主問：喂，其實單工程我攞多幾多錢㗎？一定有人問㗎嘛，你冇得避嘅喂。你政府就唔搭個法團，但係法團要搭啲業主喎。 呢個 係好唔公平嘅現象嚟嘅喎。即係你起碼有程序話俾人聽㗎嘛。 係啊，仲有啲業主真係考慮好多因素， 冇錯啊， 去決定。嗱，你話用啲時間耐唔耐先？嗱，譬如因為而家佢政府有個嗰、那個公共維修資助嗰個啊嘛，即係總之係大廈裏邊 嗰啲3000蚊户嗰個 公眾空間咁樣。咁其實有好多嗰啲業主咧，仲係分唔清嗰個2.0同埋嗰個資助，真係分唔清。 但係分唔清好正常嘅。 分唔清好正常，因為長期以嚟咧，呢啲咁嘅市建局啊、房協啊、政府都係推行緊，即係宣傳緊嗰、那個。公眾地方維修嗰個綜合資助計劃噶嘛，即係長者又可以有資助，業主又可以借錢，咁佢嗰個入曬腦，咁佢然後聽到呢個樓宇更新大行動2.0咧，佢要重新再去理解，喂，佢話係唔係真係咁㗎？係咪真係咁著數㗎？係咪真係有成幾萬銀㗎？係咪一申請就有幾萬銀啊？即係佢又唔知道。即係上限還是一申請就有，咁要消化一輪㗎。尤其係好多長者咧，即係要多啲時間去了解呢樣嘢。咁仲有另外一樣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係啲業主要諗好多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嗱，我申請得嚟，又唔知筆錢幾時到手，而屋宇署叫我強制驗樓咧，已經逼到埋你啦，已經係幾封信咧。是催緊我哋做噶啦，啊最近仲收到張紅色信添，咁大家明噶啦，紅色信下一封又唔係紅色信啦， 就係告你噶啦， 下一封係法庭傳票，係啦， 傳票。 咁啲業主擔心噶嘛，佢會諗，喂大佬，我申請呢、這個幾時啲錢到先，我幾時先開展到，幾時可以向屋宇署交代先？ 冇錯。 其實即係好多問題喺度，咁我哋當然熟嘅就係話，喂，我哋分分鐘一申請過呢、這個。就已經可以同消防處、同屋宇署講申請， 即係我哋就知道點樣啲程序點樣可以盡量將件事快啦。 但係業主好多擔心噶嘛，咁你話整呢樣嘢出嚟，你又唔解釋清楚，係咪搞到大家即係更加地混亂？而大家 所以我一路都覺得咧，其實佢係唔需要就住呢個計劃係截止嘅。我覺得係唔需要截止，因為個問題就係你有嗰30億，你應該要用曬佢噶嘛，你截咩鬼止啫？ 你就話俾人聽幾多月嘅申請，你幾多月會處理，就已經夠啦。我覺得就已經好夠啦，因為個原理就係、是、你冇，其實冇可能客觀嚟講唔係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嘅。有乜可能有我 day one 就入紙俾你，我要個資助額可能係好細嘅，結果我攞唔到，而一個臨尾啊～入到表的他要個資助很高而去拿到，那這個你都解釋不到給人聽的、哦、 唉， 你一個人鬥快 不知道他打什麼算盤，真的完全不知道打什麼算盤、啊、那、啊、即是做一個客觀效果呢，就會逼到人家鬥快，鬥快的結果會怎樣呢、 嗯、 他原來那個申請手續還有隱藏的是怎樣呢， 是 要你、交那個法團的會議記錄， 是啱啊， 即係決定申請會嘅，都啱嘅。 啱啊，係啊。 但係你知嗰啲字眼咧，即係要識寫啊。 可能同佢要求嘅有啲出入啦。 你譬如要講到明，譬如話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 2.0，、啊、即係要嗰個記錄咁寫嘅。 係、 嗯。又或者咧申請嗰個咧叫做咩嘢？要寫個證明嘅。 嗯。 啊，你個名咧偏差少少咧都可以，可能唔算。譬如啲。很多業主可能會寫、哎、向政府申請資助， 是、 啊、然後你的記錄呢拿了它呢又不知道算不算，即 有些這樣的東西在裡面、 啊、所以這些就是整天我們在這裡說的咯，你們政府或者資助機構就像 URA 那些樣，你們是想市民去遷就到你們的、資料的提供方式，不要緊的，他們申請你錢，你是有權，你做莊，你是有權呢要求他們做些什麼的。但是我想提一點呢，就是喂，你都要著地去想一下，究竟普羅的業主是應不應付到你的要求先。 要是你講清楚。 是啦，你有你當然啦，他講到就是說他會提供有專人去跟進啦，是不是？那我都知道的，他真的有專人去跟進的。但是有多少業主知道其實他們要做些什麼呢？有些業主真的以為喂，我申請你這些就很簡單，有沒有填個表、開個會、舉個手，是吧？那就應該申請到的啦。最大問題就是最大壓力呢，就是你將整件事的壓力呢放在法團某一兩個負責簽名的業主身上。 什麼最死的是有些業主就想著申請這些計劃 是 很嚴謹的， 是啊是啊， 那有些業主打個電話去、啊市建局，市建局就話俾你聽鬆啲，好啦，於是一鬆咧，咁佢連嗰個會議記錄啊嗰啲又話寫唔啱，嗱，因為我啱啱就接觸到有個求助個案，嗯、就係某法團咧就話，喂，原來嗰個手續唔啱喎，而家話俾市建局彈翻轉頭喎， 係，我成日都見呢啲㗎， 會唔會申請唔到㗎咁樣？ 有機會㗎， 係啊，咁你搞到喂，即係無所適從，嗱，如果話有專人跟咧。一是跟足啲，一是講清楚啲、 嗯， 就唔好咧。要人哋做咗嘢之後咧，又彈翻轉頭。喂，真係人哋個心好驚。 但係佢個所謂專人咧，可能嗰位專人咧係專好多棟大廈咯，係咪？咁佢可能變咗明明係專嘅，變咗唔專咯，係嘛？即係因為事實就係、是、資源永遠都係有限嘅，所以佢係應該咧去盡量安排。究竟怎樣去便利，因為你搞到件事那麼 tight， 你是令到大家都是在那段時間堆了一張 form 心慌慌， 是啊，他想著堆了 form 來才沒事底嘛，好像剛才你的說法， 跟著堆了之後又說不對， 其實你要翻手再跟那件事更複雜，我覺得 你好心很緊張、就是、因為你大家都知道負責那幾個委員呢、 嗯、 就孭曬成單嘢上身，就想住喂通過計劃，喂每户幾萬銀嘅喎、啊，消防那度咧就可以攞到幾十萬嘅喎，百幾萬都攞到。如果因為呢些手續不啱咧，申請不到，喂佢真的擔當不起嘛，諗住。 同埋我覺得永遠咧做呢啲嘢咧，就是、把尺咧係最好歸一嘅。你限制業主幾時去申請啊嘛？你有冇限制自己幾時通知翻啲業主申請成功與否啊？ 冇啊，佢連個規格都冇講清楚㗎。 你限制得人哋申請，你係咪限制埋自己幾時話俾人哋聽先？你冇嚟冇 plan 㗎喎。 佢話到店嘅時候話俾你聽。 喂，咁點解我唔可以我掂嗰啲申請啊？ 啊， 係嘛？即係即係佢大，即係即係你係咪真係你係政府你大曬先？ 所以咪啲業主咪話嗱，我而家收到令，消防又催，屋宇署又催，我點知幾時可以交？ 咪咯，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好離譜啊！呢樣嘢你係要定埋個日子，你個作業流程等於喂講真啦。雖然申請公屋是遙遙無期的，但是企業都有個指標，你入表之後平均幾耐要上到樓啊？ 你記得咧，其實我哋前嗰幾集咧，我咪講呢個計劃好好似好神秘咁樣，即係原來佢推出咗寄曬信俾業主咧，你同我都唔知嘅。係 啊， 係啊，係都係我講俾你知話有業主收到封咁嘅嘢啊嘛。 跟住佢嗌我去，跟住佢叫我去個咩諮詢會，我唔去啦。 係啊，好神秘。 即 係 你有心叫我去，你早啲叫我去。 即係佢成五十億呢單嘢咧，即係佢太多呢啲即係好唔公開嘅嘢。即係好閉門做 我直情嗱呢嗱，從呢個五十億嘅諮詢好、資助好、講解好，同埋我哋上個星期嗰集講，即係啱上集講有關嗰守則嗰度，其實都係呢個問題嚟㗎嘛。佢係唔理你哋地區人士嘅意見，唔理業界代表嘅意見，唔理法團嘅意見㗎喎。 係啊， 係嘛？佢就諗住咁樣做，但係我哋上集都提出咗好多點啦，今集亦都講五十億呢單嘢啦。其實我哋講好多嘅操作啊，根本上設定呢啲計劃出嚟嘅人係冇體諒過啲法團嘅狀況。 有時真係拉遠少少講咧，我咪成日話，即係如果有一個民主嘅政制，即係我哋真係一個民選嘅政府，即係普選產生嘅， 佢唔會好似係咁咯。 係啊，你一定要向選民交代嘛，有問責性喺度。即係而家個政府佢係即係唔係我哋授權產生嘅時候咧？咁佢唔使向我哋， 即 係 佢連呢啲 佢咪 民間基本常識佢都冇啊！ 佢唔使理我哋嘅。 係啊，即係你做啦，俾三個月你啦，黐線！ 呢五十億咧，就林鄭喺佢嘅施政報告嗰話推出嘅。 係咯。 咁你推出咗，然後佢根本就唔係向我哋交代，佢叫做做咗啲嘢出嚟。 冇錯啊！ 啊，咁其實嗱，又係拉遠少少講，再拉遠啲講，其實呢幾十億咧係防止你棟樓冧，即係講句唔好聽啲，係啊，防止你棟樓即係過唔到消防，因為好難做啲消防啊，咁啊俾啲錢你整啦咁樣， 冇錯啊， 咁你啲樓咁舊又冇法團嘅，咁咪揾啲錢即係出嚟引你組成法團，快啲搞掂舊嘢啦。其實大部分業主咧，即係住到啲樓咁舊咁殘，個個都想話賣咗佢，有人收咗。 嗱，冇錯，所以我想講翻嗰個咧，所謂申請期嗰件事咧，嗱，諗下個邏輯係咩先啊？正申請期就係由八月、 七月， 唔知幾多號，即係中啦。 七月頭， 即係頭中啦，即係 七月九號， 即係九號， 十月卅一， 就去到十月卅一啊嘛。嗱，我唔同你講著唔著地啦，政府，我同你講邏輯啫。你七月九號開始申請啊嘛，其實所謂申請，你係應該七月九號嗰一日咧，就應該最起碼有啲好快嘅咧，可以遞到表入嚟嘅，先為之申請期開始啊嘛。你明唔明我講咩？即係而家我嗱，我小一入學申請，由幾多號至幾多號申請表可以遞？我低温可以收申請表嗰日咧？就應該技術上面有人可以填得切個表， 交 得到表入嚟嘅。 啱啱。 咁即係話你七月九號開始收表咧，其實你呢個計劃咧就要早兩個月就話俾人聽點樣籌備。你籌備好，大家發團開好曬會，議決好曬，跟住七月九號入表。嗱呢個先係邏輯啊嘛。 你呢個邏輯咧， 係 佢就係私底下答咗我啦。你個答法好笑噶嘛？其實咧，我哋一早已經講咗咧，喺今年年中咧已經係會公布呢個計劃㗎啦，咁你咧班法團咧應該一早咧已經諗定有呢個計劃，有得咁樣申請嘅。 喂，對唔住， 佢唔俾個確實期，喂，佢真係咁答我。 但係因為佢而家係要求你哋法團開會要有個指定嘅議程啊嘛，係七月九號先宣布啊嘛，我冇可能喺七月九號之前十四日。就已經知道你呢個宣布啊嘛！ 佢好笑啊！佢當咧，佢喺報紙賣咗咧，就當正式通知咗你。 唔係，因為嗰日連嗰啲基本資料都冇啊，所以我係講，我唔介意七月九號開始講啊。不過七月九號開始講咧，你就要起碼 day back 十四日。其實你係等於七月中或者七月尾